为太阳节称颂白头山朱雀伟人的图书介绍会3月2号在秘鲁金正书图书馆举行，有秘鲁各政党团体机关的人士、群众和我国驻秘鲁使馆官员参加。会上借一些人做发言后，向秘鲁金正书图书馆捐赠了秘鲁一些人士写的图书《朝鲜的回答》，从新的角度上看朝鲜和诗集在东方放光辉的国家。